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5章帷幔那边第141集。 昏迷咒在房间里嗖嗖地穿梭，哈利一路冲撞着穿过那扇门，匆匆把罗恩从自己身上甩掉，又弯腰跑回来帮纳威把赫敏弄进去。他们及时跨过门槛，正好在贝拉特里克斯赶来时把门关上。 快快进攻！ 哈利大喊，接着听见三具身体重重地撞在门的另一边。 没关系，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， 还有别的路可以进去，我们找到他们了，他们跑不了了。 哈利迅速转过身，他们又回到了大脑屋。没错，周围的墙上有好几扇门，他听见身后的大厅里传来脚步声，更多的食死徒跑来跟先前那几个人汇合了。 卢娜，纳威，帮帮我！ 三个人绕着屋子飞跑，把一扇扇门全部封死了。哈利撞在一张桌子上，匆忙间就是滚过桌面，赶向另一扇门。 快快进攻！ 门后传来飞奔的脚步声，不时有沉重的身体在冲撞某一扇门，门颤抖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卢娜和纳威顺着对面的墙给门施魔法，然后就在哈利快要跑到屋子另一端时，他听见了卢娜的叫声， 快快、 哈利赶紧转身，看见卢娜腾空飞了起来，五个食死徒从他刚才没来得及封死的那扇门一拥而入。卢娜摔在一张桌子上，滑过桌面，落在另一边的地上，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，像赫敏那样一动不动了。 抓住波特！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着朝哈利跑来，哈利躲过他，反身在屋子里飞跑。只要他们顾忌着不敢砸坏预言球，他就没有危险。 喂！ 罗恩说，他已经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，正像醉汉一样摇摇摆摆地朝哈利走来，嘴里仍然咯咯笑着。 喂，哈利，这里有大脑呢，是不是很古怪啊，哈利？ 罗恩，闪开，趴下！ 可是罗恩已经用魔杖指着那个水箱。 真的，哈利，真的是大脑，你看，大脑飞来！ 场面似乎在瞬间凝固了，哈利、金妮和纳威还有每个食死徒都不由自主地转过身，注视着水箱顶部。只见一个大脑像条鱼一样，从绿色的液体中跳了出来。它似乎在空中悬了一会儿，然后一路旋转着朝罗恩飞去，如同由活动图像构成的丝带，从大脑里窜出来，像一卷卷胶片似的散开了。 哈利，你看呐！ 罗恩说，一边注视着大脑吐出的那些五颜六色的脑浆。 哈利，过来摸一摸，感觉特别古怪。 罗恩，不要！ 哈利不知道罗恩碰到那些飘散在大脑后面的思想触须会怎么样，但知道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他冲上前去，可是罗恩已经伸出双手抓住了大脑。那些触须一碰到罗恩的皮肤，就开始像绳索一样缠住他的胳膊。 哈利，快看怎么回事！不不，我不喜欢！不，停下！停下！ 那些细细的丝带已在缠绕罗恩的胸脯了，他使劲的又扯又拽，可大脑像章鱼的身体一样，用触须把它勒紧了。 四分五裂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想斩断那些在他眼前把罗恩紧紧缠住的触须。可是触须没有断，罗恩跌倒在地，仍然不断地扭动着身体，想摆脱束缚。 哈利，他会被勒死的！ 金妮喊道，受伤的脚脖子使他在地上动弹不得。这时，一道红光从一个食死徒的魔杖射出，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金妮的脸。他往旁边一倒，躺在那里不省人事了。 火光落地！ 纳威喊道，迅速转身朝那些逼近的食死徒挥舞着赫敏的魔杖。 快快落地，快快落地！ 可是没有任何反应。 一个食死徒朝纳威射来昏迷咒，但射偏了几英寸，没有击中。现在只剩下哈利和纳威两个人对付五个食死徒了。其中两个食死徒射出利剑般的道道银光，但都没有击中目标，只在他们身后的墙上留下了凹坑。贝拉特里克斯直朝哈利冲来，哈利赶紧躲避。他把预言球举过头顶，反身在房间里奔跑，一心只想把食死徒从朋友们身边引开。看来这招奏效了，食死徒们纷纷追了过来，撞得桌子椅子四下乱飞，却不敢给哈利施魔法，生怕会把预言球弄坏。哈利冲出了唯一开着的那扇门，也就是食死徒冲进来的那扇。他暗自祈祷纳威能陪在罗恩身边，想办法使他挣脱束缚。他在这间他们没有进来过的屋子里刚跑了几步，就感到地板消失了。他顺着一级又一级陡峭的石头台阶滚落下去，砰砰地撞在每一级台阶上。砰！最后的那一下猛烈撞击，几乎把他肺里的空气都挤了出去。他仰面平躺在那个深坑里，深坑的高台上就矗立着那道石头拱门。食死徒的笑声在整个房间里回荡。哈利往上一看，发现刚才在大脑屋里的五个食死徒正朝他奔下来，还有更多的食死徒从别的门里涌出，跳过一级级石阶朝他逼近。虽然双腿抖得厉害，几乎支撑不住身体，哈利还是勉强站了起来。预言球仍然奇迹般地握在他的左手里，完好无损。他的右手紧紧攥着魔杖，他一步步后退，同时环顾四周，让所有的食死徒都处在自己的视线中。突然，他的大腿后部撞在某个坚实的东西上，他碰到了那个矗立着拱门的高台，他后退着爬了上去。食死徒们都停住了脚步，盯着他，有几个像他一样气喘吁吁，还有一个血流不止。摆脱了全身束缚咒的多洛霍夫正斜眼瞥着哈利，用魔杖直指他的面门。 波特，你完蛋了。 卢修斯·马尔福扯掉面具，拖着长枪说道， 乖乖地把预言球交给我吧。 让其他人离开，我就把它给你。 哈利孤注一掷地说。几个食死徒笑了起来。 你根本没资格讨价还价，波特。 卢修斯·马尔福说，惨白的脸因高兴而泛出红晕。 看到没有，我们十个人，你只有一个人。怎么？难道邓布利多没有教会你怎么数数吗？ 他不是一个人！ 上面一个声音喊道。 还有我呢！ 哈利的心往下一沉。纳威跌跌撞撞地跨过一级级石阶朝他跑来，颤抖的手里紧紧抓着赫敏的魔杖。 纳威，不要！回到罗恩身边去！ 混混落地！ 纳威又大喊一声，用魔杖挨个指着每个食死徒。 混混落地！混混！ 一个块头最大的食死徒从后面抓住纳威，把他的双臂附在身体两侧。纳威拼命挣扎，又踢又蹬，几个食死徒大笑起来。 是龙巴顿对吗？ 卢修斯·马尔福用讥讽的声音说。 啊，你奶奶已经习惯了为我们的事业失去亲人，你的死不会令他特别震惊的。 龙巴顿， 贝拉特里克斯也跟着说道，憔悴的脸上绽开一个十分邪恶的笑容。 哎呀，小子，我有幸见过你的父母呀。 我知道你见过。这， 纳威吼道，他拼命挣脱那个抱住他的食死徒，那人连忙大喊， 有谁快把他击昏。 别。 贝拉特里克斯说，他扫了一眼哈利，然后又看着纳威，看上去欣喜若狂， 兴奋得要命。 别，让我们看看龙巴顿能坚持多久，才会像他父母那样变疯。除非波特愿意把预言球交给我们。 别给他们！ 纳威咆哮道。贝拉特里克斯举着魔杖，一步步逼近他和那个食死徒。纳威似乎失去了常态，拼命扭动、踢蹬。 别给他们，哈利！你！ 贝拉特里克斯一举魔杖， 钻心剜骨。 纳威失声惨叫，双腿缩到胸前。那个食死徒一下子就悬空拎着他了。食死徒把他一扔，纳威落在地上，痛苦地抽搐尖叫。 这是让你尝尝滋味。 贝拉特里克斯说着，又举起魔杖。纳威停止了惨叫，躺在他的脚下啜泣着。他转过身盯着哈利。 好了，波特，要么把预言球给我们，要么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小伙伴惨死。 哈利根本用不着考虑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预言球被他的手攥得滚烫，他把它递了过去。马尔福冲上前来，想拿走预言球。就在这时，上面高处又有两扇门突然打开了，五个人冲进了房间：小天狼星、卢平、穆迪、唐克斯和金斯莱。